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请你打开旧约圣经，新福旧约圣经593页，以斯拉记第九章。由我来念经文，请你聆听。我念的是和修版的版本，稍微和教会的和合本有点不同，没有关系。请听上帝的话语。这些事完成以后，众领袖来接近我说，以色列百姓祭司和利未人没有弃绝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亚门人、摩甲人、埃及人和亚摩利人等列邦民族所行可憎的事，因为他们为自己和儿子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以致圣洁的种子和列邦民族混杂，而且领袖和官员在这事上是罪魁。我一听见这事，就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惊慌地坐着。凡为以色列上帝言语战惊的人，都因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聚集到我这里来。我惊慌地坐着，直到献晚祭的时候。献晚祭的时候，我从烦愁中起来，穿着撕裂的衣服和外袍，双膝跪下，向耶和华我的上帝举手说，我的上帝啊，我抱愧蒙羞，我不敢向你我的上帝仰面，因为我们的罪孽多到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从我们祖先的日子直到今日，我们的罪恶深重，因我们的罪孽，我们和君王祭司都交在邻国诸王的手中，被杀害、掳掠、抢夺，脸上蒙羞，正如今日的景况。现在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暂且向我们施恩，为我们留下一些残存之民，使我们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让我们的上帝光照我们的眼目，使我们在受辖制之中稍微复兴。我们是奴仆，然而在受辖制之中，我们的上帝没有丢弃我们，在波斯诸王面前向我们施恩，叫我们复兴，能够重建我们上帝的殿，修补毁坏之处，使我们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有城墙。我们的上帝啊，既然如此，现在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的呢？因为我们离弃了你的诫命，就是你借着你仆人众先知所吩咐的说，你们要去得业为地，得业之地是污秽之地，因列邦的民族污秽和可憎的事，叫这地从这边到那边都充满了污秽。现在不可把你们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为你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这样你们就可以强盛，吃这地的美物，并且把这地留给你们的子孙，永远为业。我们因自己的恶行和大罪遭遇这一切的事，但你我们的上帝惩罚我们轻于我们罪所当得的，又为我们留下这些残存之民，我们岂可再违背你的诫命呢？与行这些可憎之事的民族结亲呢？如果我们这样行，你岂不向我们发怒，将我们灭绝，以致没有一个余民或残存之民吗？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啊，你是公义的，我们才能够剩下这些残存之民，正如今天的景况。看来我们在你面前有罪恶，因此无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赐给我们话语是极大的恩典，也是满足了我们的需求，但是我们时常忽略这个恩典，也轻忽这个需求。天父，求你叫我们每一个人今天能够宣讲你的话语、听你的话语的人都战战兢兢，因你的话语而战兢，因为这就是你 儿女应有的姿态，也是我们的身份。我们是因你话语而战兢的人。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以斯拉记第九章的经文记录回归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他们到底犯了什么样的罪，使他们陷入属灵衰败？ 以至于集体被盗。经文也记录以斯拉代表以色列人向上帝认罪悔改，求上帝赦免饶恕。第一节的这些事完成以后，应该是指以斯拉他们到达耶路撒冷，点交清楚，交给圣殿的金银器皿，献祭又向官员交代波斯王的谕旨。这些事之后，有众领袖来告诉以斯拉，以色列的百姓、祭司和利未人，就是所有阶级的以色列人，没有弃绝在地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他们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子娶了在地的外邦女子，以至于圣洁的种子和外邦民族，原文是在地的民族混杂。而且领袖和官员都在这事原文是不幸时，在这不幸时之上是罪魁，意思是在以色列人之中做头的人自己带头犯罪。摩西律法有明文规定，以色列人不可以与在应许地迦南地的在地人同婚，免得以色列人被引诱跟随在地人的神明行淫，就离弃耶和华上帝去侍奉别的神。但是以色列人，你知道之前并非绝对不能够与外邦人结婚，摩西他自己就娶了一个外邦女子，古时女子，他的姐姐米利暗和哥哥亚伦也为此批评他，但是上帝挺摩西。另外一个我们熟悉的例子是路德，波阿斯和路德，路德是谁？摩亚的女子，按照摩西律法是不可以入耶和华会，甚至到时代永远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然而路德却成了大卫的曾祖母，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先祖。为什么摩西和波阿斯可以娶外邦女子，但是被掳回归的以色列人却不能呢？我们会有机会更多讨论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我只说以色列人与迦南在地人通婚，凸显他们心术不正，血统或种族不是真正的问题，有问题的是人的心，以色列人的心。与以斯拉大约同时代的一个先知马拉基，也是旧约圣经最后一个先知，他说犹大行事诡诈，与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了可憎的事。什么事？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殿，娶外邦神明的女子为妻。所以按照先知马拉基的说法，以色列人娶外邦女子为妻就亵渎圣殿，不外乎就是撇弃与他们同在的耶和华上帝，就是属灵上的背叛婚约。这你听得出来，正是后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六章的神学。保罗说与基督联合的人不能够与娼妓成为一体。同样的，许配给耶和华上帝的以色列人岂能与外邦人通婚成为一体？换言之，以色列人他们从祭司到利未人到百姓都娶在地的外邦女子，表示他们全面的离弃了他们的耶和华上帝，他们有一颗集体被盗拜偶像的心，这是致命的属灵问题。反观摩西的妻子希波拉，他帮摩西的儿子行割礼，就救了摩西一命。而路德呢？路德他怎么说？路德说：“你的百姓就是我的百姓，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你死在那里，我也死在那里，埋葬在那里。只有死能使你我分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惩罚我。”这些外邦女子，他们有一颗比以色列人更忠诚耶和华上帝的心。重点问题不是血统，乃是人的心。以斯拉说，我一听见这事就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惊慌地坐着。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表达一个人经历痛不欲生的折磨。圣经里面有人撕裂自己的衣服，拔自己的胡须， 而也有人去拔别人的胡须，撕裂别人的衣服。惊慌的作者有一种目瞪口呆、哑口无言的意思，就是惊吓到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有人认为这个反应未免有点过度。从以斯拉他自己的记录看来，你回去看，在第八章和第十章的经文，我们就可以算出来，他在这事发生的时候，至少已经回到耶路撒冷4个半月。难道之前他看不出来有问题吗？他说那么迟钝吗？居然没有人告诉他有问题吗？难道他没有见过祭司或利未人的太太吗？听不出他们的口音吗？认不出他们是在地的外族人吗？提出这样质疑以斯拉的人，我猜可能是学者，但显然不是一位牧者。我自己个人非常可以同理以斯拉目瞪口呆、哑口无言，因为我自己也时常在属灵上目瞪口呆、哑口无言。无言啊，怎么会这样？我个人完全可以想象怎么会那样。以斯拉回到耶路撒冷之后，他做什么？他是个祭司，他立定心意要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他也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以斯拉他准备献祭，他忠心的讲道，他努力准备查经教材，也许还要带读书会。众人看他那么认真，就不敢对他说真话，对他只报喜不报忧，没有人会主动告诉他 anything 任何事情，特别是关于外邦人与外邦人打交道、娶外邦女子、集体被盗的这事。或许他看到一些蛛丝马迹，说好听一点他宽容的判断，说难听一点他把头埋在沙里面。他尽力说服自己没事，应该不是那样。幸好最终有人是众领袖告诉以斯拉这事到底有多严重。以斯拉就惊慌的坐着，目瞪口呆，哑口无言。这个是一个属灵领袖应该有的本能反应。以色列人这种全面性的集体被盗，表示以斯拉他身为属灵领袖，最终无法向上帝交账。你注意，聚集到以斯拉那里的是凡为以色列上帝言语战惊的人，也就是说他们是以色列人之中的属灵精英，畏惧上帝的话语是敬虔的真记号。我们反而往往敬畏人的话语过于敬畏上帝的话语，在教会里面听话就成了一个人敬虔的标准，在牧师身边听牧师话的人就是属灵的敬虔人。幸好这不是今天我们在新福会遇到的问题，因为在新福没有人听牧师的话。那些人不一样，那些人他们敬畏上帝的话语，他们聚集在以斯拉那里，因为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以斯拉献晚祭的时候，从悲伤中、悲愤中、愁烦中起来，或者也可以直接翻译从禁食中起来。他穿着撕裂的衣服和外袍，双膝跪下，向耶和华我的上帝举手，从哑口无言到开口说话的第一句话，最好不是向人诉苦，最好不要在人背后说人是非、与人约谈，而是跪下向上帝祷告。以斯拉是一个教导上帝话语的文士，但是身为属灵领袖，他首要的任务是祷告。使徒他们之后不是说我们要专注于祈祷和传道的侍奉，我们往往忽略，我时常忽略祈祷在传道以先。以斯拉说，我的上帝啊，我抱愧蒙羞，不敢向你我的上帝仰面，因为我们的罪孽多到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这祷告一开始 就表达极度的羞耻和不配。当我们对某个人自觉羞耻和不配，通常我们不敢也不愿意对那人开口，保持缄默。这种因为羞耻而不敢开口而不愿意开口，是人性最基本的心态，不是吗？一点也不奇怪，从亚当犯罪开始就是这样。有许多人与人与上帝的关系，正因为羞耻而不敢开口，以至于最终无法修补，一点也不奇怪。然而属灵人不一样，有圣灵的人来到上帝面前，反倒应该因为羞耻而向上帝开口求情。弟兄姐妹，越羞耻越无法开口认罪的，就是懊悔以至于死的人，就是有保罗所谓的世俗的忧愁，没有用的忧愁。但是弟兄姐妹，你我不一样，我们应该按照上帝的心意悔改以至于得救。一个人开口认罪是他真心悔改的第一步，而开口认罪取决于他的勇气，他的决心。 No， 取决于上帝的恩典和怜悯。也就是说，只有基督徒可以真心的悔改，因为只有基督徒相信真神。如果你不相信一位怜悯恩典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和信实的上帝，你何必认罪悔改？开口认罪悔改就彰显一个人真实的信心。一个从来不认罪，从来不承认自己有错的人，顶多是挂名的基督徒。他开口的第一句话，他不是承认自己有罪，他总是怪罪别人，这是假信心的记号。我们注意，以斯拉是从我祷告到我们，我抱愧蒙羞，我的上帝到我们的罪孽，我们的罪恶。而以斯拉哈据我们所知没有娶外邦女子，但是他认同以色列人，就认同以色列人集体所犯的罪。以西结书十八章说，儿子不担当父亲的罪过，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义人的善果要归于自己，恶人的恶报也要归他自己。但是这并不抵触以斯拉在此的认罪神学。以斯拉需要为以色列人，就是上帝的子民所犯的罪认罪悔改，因为以色列人不是别人，以色列人是与上帝立约的民族。在上帝眼中，以色列人是一个民族，一个上帝的长子，一个许配给耶和华的心腹。就如你我在上帝眼中，在上帝眼中是他儿子耶稣基督一个身体的肢体，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同样的，一个肢体犯罪，在某种意义上整个身体当然也就一起犯罪。现在基督徒我们时常忽略，在上帝的子民中间，在教会中，任何罪总是有某种集体的层面。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基督的肢体可置身事外洁身自爱，没有一个基督徒定义是洁身自爱的基督徒。因此，当上帝的子民集体犯罪，不仅所有的人都受影响，甚至所有人都有责任。就算少数人没有直接参与犯罪，弟兄姐妹，你仔细想，不是这样子吗？以斯拉他身为祭司，他身为文士，特别有责任要教导以色列人，他特别有责任要为以色列人代求，因此他特别要为以色列人的属灵败坏负责。但是所有以色列人，不只是做祭司做文士，不只是以斯拉， 所有以色列人都有责任教导自己的儿女。我今日吩咐你的这些话要记在经上，也要殷勤教导你的儿女。所有以色列人，不只是文士，不只是祭司，不只是以斯拉，也有责任劝诫自己的邻舍，不可恨你的弟兄。怎么样不恨你的弟兄？要指责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承担罪过。不开口指责邻舍，绝非爱心的表现，反而表达对邻舍的仇恨。同样的，我们在新约的圣徒要什么？彼此教导，彼此劝诫。换言之，如果在教会里面有人犯罪，其他人至少必须检视自己是否有为他祷告，平时是否有教导他，是否有劝诫他。也就是说，在上帝子民之中，在教会之中，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幸福我们自称是改革宗教会，这到底有什么实质的意义？有什么实质的不一样？改革宗教会的特色就是圣约神学，来，圣约神学绝非只不过是某个诠释上帝救赎计划的救赎历史的架构。圣约的概念应该是又真又活的，应该非常的具体，帮助我们向上帝而活。怎么向上帝而活？弟兄姐妹，我们是与上帝立约的人，就必然是对彼此负责的人。我们不可能视而不见弟兄姐妹的犯的罪。那如何处理教会中犯罪，需要属灵智慧，但是你至少需要先认罪祷告，认知确实有人犯罪，然后为此祷告。以斯拉这个集体认罪的祷告为我们立下一个最好的典范。以斯拉他承认，我们罪孽多到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这你听得出来，不是普通的过犯，不是笼统的我们日常的软弱。而且第七节，从我们祖先的日子直到今日，我们的罪恶深重。犯这个罪有最最严重最具体的后果，因为我们的罪孽，我们和君王祭司都交在邻国诸王的手中，被杀害掳掠夺抢，脸上蒙羞，正如今日的情况。这个罪叫我们失去国家。以斯拉你看得出来，在此承认什么？我们罪有应得，我们被掳，我们罪有应得，我们该死。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向上帝承认自己该死，也就不可能感恩。基督徒就是认知自己该死的人，只不过上帝没有置我们于死地。第八节，现在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暂且向我们施恩，为我们留下一些残存之名。为什么上帝暂且施恩？为什么留下一些残存之名？Why？ 上帝的恩典有什么功用？有什么目的？上帝的恩慈为要领人悔改。如果上帝不开恩，你何必悔改？同样的，如果你不悔改，上帝何必施恩？以斯拉认知这一点，他歌颂上帝的恩慈，他说他使我们这些该死的人稍微复兴。他借着波斯诸王施恩给我们，他叫我们重建上帝的殿，他叫我们知道他与我们同在，又在犹大和耶路撒冷筑墙保护我们。也就是说，你看得出来，以色列人当时没有外来的仇敌攻击他们，看来也没有经历天灾人祸，也许他们过得太安逸了，也许安逸和方便反而引诱他们属灵败坏。为什么不与当地人结婚？这样不是比较好相处吗？比较好说话吗？比较好做事，比较好做人，这样大家都比较好赚钱，不是吗？何必坚持信仰？何必那么正统？其实拜他们的神明也没有什么不好。 风调雨顺，地也有收成。一个人不会做叫自己吃亏的事。这就是为何你对人说啊，你拜偶像没有用，没有用。因为拜偶像确实有用，拜偶像确实可以叫你得着世界。如果耶稣向魔鬼下拜，他就得着世界的这一切。与外邦人通婚一定有益处，拜外邦人的神明肯定有好处，但是好处安逸方便也引导以色列人步向灭亡。我们的上帝啊，既然如此，现在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的呢？没有可是，只有认罪。我觉得基督徒如果能够学习在我们的言语中除掉可是这两个字，我们的属灵生命就会有极大的长进。因为我们离弃了你的诫命，因为我们离弃了你的诫命，以斯拉引用多处的经文佐证以色列人和外邦人通婚是离弃了上帝的诫命，是极为严重的罪。他没有笼统的认罪，他具体的指出以色列所犯的恶行和大罪。关于与外邦人通婚的罪，我们之后还有很多可说的。今天我只要说，这个圣洁的种子与外邦的民族或在地的外邦人混杂的诫命，如今仍然在我们身上有效用。只不过我们不再纯然凭着血缘判断谁是真以色列人，谁是外邦人，乃是凭着什么？信心。 Yes， 有许多的基督徒会讨论是否可以与非信徒结婚，但是你们至少知道这个教会公开的任性标准。我今天只要说，不管你怎么解经，不管你有什么论述，最终你必须自问，我的心在哪里？我的爱在谁身上？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与外邦人通婚是这么严重的罪，是最严重的罪。他们违背了最大的诫命。什么最大的诫命？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他们没有这样子爱他们的上帝，反而分心爱其他的人事物。我们也必须自问，是否全心全力爱上帝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还是分心爱其他的人事物。以色列人有耶和华上帝与他们同在，我们则不仅有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更是与基督联合成为一灵的人。我个人很难想象我们这样子的人，与基督联合的人，能够与不爱基督的人成为一体。这就是为何有不幸配偶的弟兄姐妹，我们中间有这样子的人，面对的是最艰难的挑战。因为你的心每时每刻都被挑战，我到底最爱谁？因为你只能最爱一个人。主耶稣他确实有的时候容许他所爱的人落入这样子艰难的处境，就是夫妻只有一个人信主。但是弟兄姐妹，这不表示我们主动寻求进入这样子的试探。基督徒逃避试探，以为可以与外邦人结婚而保守自己心的基督徒，至少过分高估自己抵抗试探的能耐。而且你自己不全心委身基督，你也不应该妄想奢想可以引导你不幸的配偶将来信主。其实问题不是到底可不可以，问题从来就不是到底可不可以，问题的症结是你要或不要。就如上帝任何其他的诫命，譬如第四诫命守安息日的诫命，问题从来就不是你该不该守安息日，问题的症结是你要不要守安息日，你渴不渴望守上帝的诫命。 你渴不渴望基督？爱他胜于一切，你的心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就印证你的宝藏在哪里。而你总会跟随你的心，你理当为爱而结婚，基督徒更应该为爱结婚，因为我们的婚姻反映基督对他心腹的爱，这是婚姻的奥秘和婚姻的目的。你爱谁，就为他结婚。非信徒的婚姻永远无法表达这个奥秘，也没有办法成就这个目的。最后，以斯拉说：“我们因自己的恶行和大罪遭遇这一切的事，但你，我们的上帝，惩罚我们轻于我们罪所当得的，又为我们留下这些残存之名。认知上帝没有给我们该得的，这要不是最好的神学，要不就是最烂的神学。在近前人的口中，这意思是上帝没有按照我们的罪所当得的立即毁灭我们。在不近前人的口中，这意思是上帝不公平，他没有给我配得的，我赚得的。我们岂可在违背你的诫命与行这些可憎之事的民族结亲呢？我们当然不可。若我们这样行，你岂不向我们发怒，将我们灭绝，以致没有一个渔民残存之名吗？或残存之名吗？是的，是的，你理当绝灭我们，我们该死。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啊，你是公义的，你是公义的，我们才剩下这些残存之名，正如今日的景况。你以为以斯拉会诉求上帝的怜悯？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啊，你是怜悯的上帝，我们才能够剩下这些残存之名。 No， 公义的上帝，看啊，我们在你面前有罪恶，因此无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以斯拉祷告最后一句话，这最后一句话听起来有点奇怪，但是你仔细看，它结合上帝的公义和上帝的怜悯。在公义的上帝面前，我们有罪，我们该死。在公义的上帝面前，他说无人能够站立得住，无人包括我们，但是我们居然可以来到他公义上帝的面前求怜悯。为什么？凭什么？哇，以斯拉他无法凭着自己的公义来到上帝面前，他是在有罪该死的我们之中，他也不能够按照以色列人配得的求上帝饶恕，因为以色列人只配得灭亡。以斯拉之所以能够来到上帝面前，唯一的原因就是公义的上帝乐意称他为义。你知道，来到上帝面前，在上帝面前占有一席之地，就表示上帝称你为义。上帝容许以斯拉在自己面前占有一席之地，上帝容许该死的罪人站在他自己面前。保罗后来说，上帝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 Why？ 好在今时显明他的恩典，他的怜悯。 True， 都是，但是保罗说什么？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公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罗马书第三章，你们熟悉的经文。但是以斯拉他还没有读过罗马书第三章，他还不认识拿撒勒人耶稣，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满足，耶稣还没有诞生，以斯拉他没有完整的替代性救赎神学。但是以斯拉与我们有同样的信心，他信什么？他信公义的上帝会称不义的人为义，他相信公义的上帝也是恩慈宽容人的上帝。这就是以斯拉认罪祷告唯一的基础，没有别的基础。公义的上帝也是恩慈乐意饶恕人的上帝，我们的上帝也是我们 弟兄姐妹认罪祷告唯一的基础。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叫我们认知自己的罪孽多到灭顶，叫我们乐意承认我们的罪滔天。若非如此，你的儿子也不需要为我们死。就叫我们开口认罪，因为你信实，你公义，你大有怜悯，你乐意饶恕。天父，叫我们像以斯拉那样全然信靠你大有恩典，因此可以乐意认罪悔改得饶恕。如果以斯拉那样还不认识拿撒勒人耶稣的人都能够如此的认罪悔改，那么我们更无可推诿，不开口认罪悔改。为你儿子的缘故，我祷告。